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在这么一个日子里看到这样的悲剧，我真是心痛啊。 什么哪有什么悲剧？ 怎么了？你们家出事了？ 哎， 小花，这个元旦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有什么事自己扛住了， 扛住了，千万别，别哭。 你瞧你们龇牙咧嘴的样子多么丑陋。 我们是高兴啊。 就是这个样子多丑陋啊。 丑陋吗？ 拿别人的痛苦取乐，你看我乐了吗？ 自己的痛苦一般乐不出来，要是太没心没肺了。 不是，我是看呀，兰州有一高校的男生啊想表白。 其实男孩表白现在已经很正常了，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方法多种多样，特别直接，当场咕噔就能跪下。哎呦 我去，这是要拜师学艺是吗？ 他是求爱， 当场哭嚓给人拍。 干嘛？给你擦鞋去？ 不是抱着大腿，我喜欢你呀、啊！ 你们男生现在都这么毫无顾忌？ 本来就是，现在大家伙认为这很正常。 哎， 就像老叶这种人是不太会表白的。叶小柱倒是常表白，属于。 不是，老叶也会表白，只是没遇着那个特别让他动心那个，要不然他也能整宿整宿在人楼下唱京戏。 可能是我看 有那个爱情的京戏，什么龙凤呈祥啊，是不是？ 凤凰巢啊， 哎，凤凰巢啊，西厢记啊，天天在那唱。老几位搬着板凳真听。 有的男生呢不擅长表白， 理科生好多不擅长表白， 他不善于言语， 他也不是表达能力差，他是一种自尊心太高， 脸皮薄， 对，他怕拒绝。你想这种表白你是公开的， 你再被人拒绝了，你怎么好意思当时扭头找下一个去啊？边上嘎嘎嘎在一乐， 万一和对方那人没对好词儿，现改的主意了他、哎、然后呢你给搁那儿了，简直是 有这样的 灰头土脸， 有这样人家不知道你要表白，不知道以为你是送快递的。 那我觉得一般这种公开表白的风险系数是较高的。 那当然，但是这个人证明他的心还是很迫切的。 哎， 但悲剧的就是这个男同学表白了，隆重表白，但是女生没有光临。我怎么个 没有光临就没来是吗？ 对， 他没算好的这个路程，他没光临吗？ 没有，在人家楼下，人家也在楼上呢。他这表白是又唱歌又摆辣。 我听说又唱歌又跳舞，没听说过又唱歌又摆辣。 这个 唱歌又摆辣这个场景挺恐怖的。你琢磨去吧。 还把这个室友们也都拉下来陪绑， 一块儿跟着现眼。 对，一块儿得帮着忙活呀，你得摆 呀。我觉得帮忙那些呗，其实一点都不难过，而且一点都不觉得这脸上无光，因为他们助人为乐，他们还得喊着， 加油， 再来一个。 你们干过这里任何一件事吗？ 你想想，我们俩说这么热闹，能没干？ 你是说有人冲我们表白，楼下为我们摆辣， 这事儿啊， 两件事里的一个，对吧？我还真没遇上哪姑娘这么大方，再叫几个宿舍女孩在天上给我又唱歌又摆辣， 摆的还都是那个白的， 弄点菊花， 显着圣洁。菊花干嘛？给汽水让我降降火。 对，再来点百合， 给我炒个菜。 还有满对联， 差点把实话就说了，满联都出来了。 幸亏小花吃了吐，使得好。 但我跟你说呀，兰州这个高校的男生精心的布置了现场，请来了这个各方的， 请来各方神圣。这干嘛？他要是变戏法是吗？ 请来文官点卯，武将祭门。 现场布置就非常精美，但是女同学没有光临，所以呢，她很难过，很尴尬。 你在做之前你就得想好了这个结果。 对，他不来怎么办？ 他太自信了。 你听我的， 他要敢摆这现场，就觉得自己是押宝能赢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你老叶，你就这样，比如说，要是你换在这儿，你说这女的要没来，你就说你过生日。 然后呢？ 然后说这辣的，对， 我四万七岁， 一根辣象征你过一岁生日。 可是你干嘛冲着楼上唱歌表白，大声喊他的名字呢？ 这就是说那个表达那个过生日一种高兴的状态。 哦，希望他下来跟你一块过生日。 对对对， 哎。 可是之前你都说得很明白，是隆重表白，大家都知道，除非是后来的人猜都猜得出来。 我觉得刚才小花那个说了句人话，这个人肯定押宝会成功的。 对对对，他是太自信了。 那么多人等着看呢啊， 瞧热闹。 热闹，这个瞧热闹，我倒觉得可瞧。他跟打架那就不一样。哎，咱们也在这一块也暖和。 暖和。 看来啊，这学校暖气烧的是不好。 大家都在团团取暖，然后，因为这里边也有一些情侣，情侣们就说了，哎呀，你看这个怪可惜的，这现场啊，女的也没来。 对呀， 要不你去， 这么精心布置的表白现场拍出来很好看呢。 那就照个相纪念一下挺好。 你说了，那咱们一块照相去，走。 哦，上里边照相去 啊？咱们就占他们地儿呗。 哎， 怎么你他也没来人？你说摆也摆了，那要不利用一下，他不是白弄吗？ 哎，这有道理啊，还省得咱们再摆回了。 咱们也不叫废物利用吧？ 哎，不过叫因地制宜，换个词儿就行。 嗯，你先给我拍着。 不是合拍呀、啊。 不是，后来就来好多对，又合拍了，拥抱了，又亲了， 哎呦， 转圈了。 你说那位摆辣那位得心情多么 郁闷，那位得多面的做辣吧？ 哎呦，你看着吧，这个女生都恨不得骑着男生脑袋顶上了啊！ 这么作威作福的， 就表示怎么个亲昵法啊？搂着脖子，吊着后边，哎呦呵， 那这背吗？这个这挺欢乐的呀， 我觉得像摔跤呢， 打着吊悠呢、嗯。 这个公主抱。这个是这个抱公主， 反正话， 哎呦，给这男的刺激坏了。 那这男的得一找一边哭去吧？ 我不知道这网友说的话还是这男的说的话。 说的什么呀？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 洒一地 照沟渠。你说他把其他同学骂成沟渠， 我估计这就是你说的。 再骂呀，人家也是有的秀，有的， 嗨，有的也不敢秀。有的呢是 没得秀， 我呢作为一个懂经济的人士啊，我就这么建议。 那我成了懂经济的人士， 哎，经济学人士，这么一个场合你让他们白照也是照，你10块钱一次也是照，你干嘛不挣点钱何乐不为呢？ 我该摆摊了。 再说现场我觉得本来你们是不是想放一些爱情真伟大呀、啊、那种歌，什么那个勇气，也都是可以放点这些歌嘛，但是呢现在人女生没下来，你这个正向激励的这个爱情歌曲放呢就没必要了，我觉得可以改成成全呀、 啊，就是逆向思维了。 干脆我虽然没成就大义，但是呢， 现在咱在这就义， 我成全别人也是美意嘛。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其实也是挺好的一番事情。 哎，你们说这个古人啊， 嗯， 过去古人谈恋爱男女双方轻易也见不着面，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传递一种美意爱意？ 鸿雁传书啊。 对，他是靠互相放鸟来传达这个感觉啊、嗯、 哦， 让鸟学说话，是这意思，鸿雁吗？ 你见过大雁说话？ 口吐人言吗？ 小燕说话嘴多快呀、啊、 对呀、啊、 大 雁 他就是俩五 嗨蛤蟆。我跟你说，过去人呢，他们靠一些信物，靠一些行为表达他们的爱慕之情。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这男的喜欢女的，给女的画个扇面啊、 嗯； 这女的喜欢男的，给男的绣个荷包啊，缝个鞋呀、啊，弄个兜兜啊。 呵，这是给孩子，这给大人啊、 嗯？给大人，这绝不是给孩子。 兜兜， 哎，兜兜，啊，弄个手绢啊，香帕。绣成字儿，绣个鸳鸯的枕套啊！ 他们那个适龄的这个男女青年哈，一辈子在那个年龄段也见不着几个， 见不着。 首先，过去很少有自由恋爱， 哎， 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见着的基本上都是在正月十五， 闹花灯。 嗯， 或者说俩人见着之后，这个喜欢了，找人也得提媒说亲，对吧？然后互相还是得换信物，给个什么玉石啊，哎，做个定情的信物啊。 对对对，我 哎想他了就看一看，摸摸这石头。 据说啊，我听说啊，就说过去古人那个女的， 嗯， 给男的呀送个花生啊、瓜子啊，男的给女的得送玉佩啊，这个什么绫罗呀， 谁告诉你？ 绸缎， 他得给他绣东西，没跟你说吗？绣个什么兜兜啊？ 又来了，给他绣一金脸。 你是不是最近肚子不好，老着凉？老要买一豆豆，新年 不是？那好歹换 得多大个？ 绣个什么香囊能装东西的，这总有吧？ 绣个鞋垫， 绣个笔袋，缝鞋垫没有叫绣鞋垫， 也可以叫绣个鞋垫。你那缝的大白板，人家这是绣上去的。你说 我很少见男的穿绣花鞋垫， 那有什么呢？绣个鱿鱼，这不就那么？ 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 卷起来的，绣腰子， 兴起。 不是， 鞋底子上绣一腰子。 对呀，把这男的爱吃的羊串儿，哎， 没有过去那会儿没有腌那么的羊肉串儿、 哦，没有。 那有红柳大串 儿。大翅子， 大翅子， 大翅子，然后 大翅子绣前心。

不住他年华，像繁花只盛开，挡不住他灿烂，少年英姿焕发，怎么想都是他，红尘反复来去，没人顾及有谁问，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风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的雪，玉山论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美人如此多娇，英雄连江山都不要，一颦一语如此温柔要娇，再美的江山都比不上红颜一笑，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街酒吧里。哎，今天我在路上看见一个不知道多大年纪的一个穿着那个棉睡衣就出来了，你像吗？啊、就是大磊跟你那身有点像。 你怎么看见我那身了呢？ 就你那天买回来网购，完后快递到咱们这儿、 就是有点小。 衣服不显小，就说你穿上之后啊，整个造型 显小 了 。就你那个格上面小鸭子，就一个格一个小鸭子。 对对对， 你说我这显得天真活病了是吧？ 对对对，是活着生病了啊， 就是活泼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特别的活泼，简直符合你的这个气质。 对，活着的一个泼妇啊！ 你还想怎么解释？ 就是不过现在还真不是说王大磊一个人穿成这么鲜艳的睡衣生活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更有甚者把睡衣当做外衣，当做逛衣儿，就是走大街上他也这么穿。 有那样人吗？ 有，那天逛那个家居广场也碰上这么一个，穿着那个睡衣还是棉的，当然跟你那个质量还是差不多，我觉得是一家店买的。 对， 喂。当时你是网购了几套啊？ 我网购了两套啊。 是的、 啊、什么叫是的，仿佛你知道似的。 有一个卷卷的中年女士，而且头发卷卷的中年女士， 卷卷的长得跟那个合尺的，这女的 头发卷卷的这个中年女士、 哦、就是烫头的不就完了、 哎、烫头拿了一个卷尺。哎，你们家是不是最近买家具换家具的吧？ 啊，是的，怎么了？ 是的，然后呢 什么叫是的， 就穿的那个棉的，这个 穿着就上大街了？ 何止上大街，那就是逛商场啊。 这位是没睡醒的吧？ 不，他可能是因为逛家居嘛，他要试试这个东西的舒适度，随走随睡， 省得在那个身上穿别的他不舒服。比如你穿个皮夹克往那一躺，哎呀，硌呀！ 这是什么皮夹克啊？ 就穿那种那朋克的皮夹克，带那个钉子的，他穿着睡衣往那一躺，他背不住，他就预备着随时这个 倒下， 随时倒下， 就倒下躺啊！ 哎，关键是他穿那个棉拖鞋，就是这种氛围嘛。比如你在这个洗漱镜子前面照一下啊，拧拧龙头啊，是吧？冲冲水啊什么的，你穿着睡衣的感觉和你穿着皮鞋直接装大领带，这个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我这穿的像家一样，我这大街上怎么办呢？我怎么到那儿去啊？多少人看我呀？ 你可以打车去吗？或者你可以开车去吗？ 那我下车有人看见我吗？ 你快走两步， 快走两步，这样可能更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也许这位中年妇女她穿出了一种新的时尚。 哎，对呀，睡美人，睡美人怎么来的？就是穿着睡衣的美人。 哦，就这么来的 啊！ 走大街上全是穿睡衣。 对， 那这还怎么工作呀？ 当然，旁边人也指指点点，这是怎么回事？这谁呢？谁？你不知道吗？快大街那个住那个姓王的小电视台， 就那王大妈呀？ 不是，我们这么说，不都是怕你面上过不去吗？还没 这我就更过不去了，都知道是谁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我是山东某个学校里学厨师的，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把菜刀，所以学校里很少有人欺负我们。有一天，有一两个小子不知道是学什么专业的，太不长眼，竟然打了我们一个同学。我们十多个人，一人一把菜刀出去，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跑了。就在我们觉得打了胜仗，欢呼雀跃的时候，突然对面开过来十几台挖掘机。 徒弟跟师傅学武多年，终于小有所成。徒弟要求下山，师傅语重心长地说：“徒儿，要想下山，为师要考验你。

开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有一定和小二，豆汁必饱酒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主路杜家坎收费站路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五元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气温很低，天气寒冷，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3度到-12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天气十分寒冷。今天气温很低，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喜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样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婚礼上，咱们院儿小球也真够呛，不结婚了还办那些不靠谱的事儿。 哟、啊，怎么回事？结婚了，他在婚礼上说什么不该说的了吧？他那张嘴，我跟你说，就是破嘴。 你说的倒是对， 对吧？ 来，经过 就北京的老话，破嘴。 你的润色真是很对。 我润色就加一破字儿。 他呀， 不会说话。 当然也不完全怪他，就是现在这个婚礼啊，也不是谁都能参加得了的了。 哎呦，你这话说的我就不信。他只要请我了，我愿意去，那就能参加。怎么叫参加不了了？ 我说这个婚礼现在也不好办。你说花钱不说吧，那些阵仗、那阵势你得做足了。 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花样越来越丰富了，好多咱都不适应，没见过。 而且现在这个视频时代呢，就是媒体时代吧，你有点才艺的话，你在婚礼上表现表现，发在视频上还真挺惹人注意的。 还有什么主题婚礼，对吧？ 跳舞的、唱歌的，比如快闪的。 反正是好多名词咱们都叫不上来了，已经。 快闪，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快闪，赶紧跑啊！ 不，快闪怎么能是赶紧跑呢？ 那快闪，你说什么意思？ 快闪， 不是我喊老爷快闪？ 没有，快闪就是相机那快门闪电，闪光灯快， 哎呦， 快闪！ 老爷，你不是参加过一次火车站大快闪吗？ 火车站大快闪，我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活动，什么跨年的什么。 开始大家很正常，突然间呢？哎，一个人跳上舞了，哎，第二个人跳上舞了，第三个跟传染似的。那你说其他那些真正的说赶火车的人看见这个场面什么感觉？ 离他远点，这也不有可能是个团伙， 抓好包裹。 对对对，他们以这个为诱饵吸我们注意力， 老婆子 偷包袱了， 这就是快闪。那么在婚礼上呢，有些有才艺的新郎新娘有对唱啊，有歌舞啊，包括还有能弹琴的，这个拉大提琴，那个拉二胡，这个是唢呐，这个钢琴。 您琢磨琢磨这婚礼多乱啊， 这时候变成乐队，这大提琴跟唢呐二胡在一块儿 再搭起来， 显不出大提琴的作用了。 这唢呐平时你看不出来的好嘞， 好跟大提琴一比，那声高极了， 高高的， 吹白角朝凤， 这是一鸟入林，半鸟压音啊， 大提琴压音了。 大提琴说了，我连给你弹个间奏的机会都没有。他那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哎，我明白为什么叫快闪了，大提琴让锁子给穿上了。 什么样的视频，什么样的花样都有，所以小球有了心理负担。他这个人呢，就是人来疯，独树一帜的。 对，现在年轻人都要求独树一帜，有点什么各色的呀，然后让自己记忆深刻， 就怕跟别人一样了。 对， 新娘子就那么漂亮，而且那么多伴郎。那么多伴娘， 谁呀、啊？ 谁呀、 啊？新娘谁呀、啊？那么漂亮， 啊、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记不住名字，这谁呀、 啊？陈海媚啊， 岁数还不小了。 伴娘们也挺漂亮的，当然就新娘呢，挺有这个小姑娘那些心思的啊。给伴娘买的这个衣服都大一号，稍微臃肿一点。 买大一号。 新郎呢是，但新郎小球是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这婚礼上显得我有才，我有 意，哎，这个很重要。 招新娘的爱。新娘嫁我不亏， 嗯，那怎么显示买大克拉钻？ 哎呀， 大克拉钻， 这钱是真不太多呀。咱们就是因为钱不够，所以才得在才艺，这才艺上我得着不着呀？唱歌吧， 行，唱歌、跳舞、说相声， 世人都知道我唱歌好。 世人，他有那么著名吗？ 他嘴坏，他就说世人都知道我唱歌好。你要不知道的话， 哦、就不是人。 我还别知道了。 哎，幸好我没参加他这婚礼。 他最爱唱的一首歌，他决定在婚礼的现场为新娘演唱出来。 我觉得也挺好，表达真心嘛，是吧？拿最拿手的节目， 什么歌啊？ 哎，那天到来了， 嗯， 我要问什么歌？事情就这样的，在婚礼进行曲这个结束之后，小球的老丈人搀着新娘款款走来， 老丈人也迈着那步款款走来。 那是老丈人嫁人呢，还是他闺女嫁人呢？ 闺女啊。这个一般都是父亲陪同着， 嗯， 走到那个拱门前面， 对，要把新娘移交到新郎的手上。 哎， 这个场面是很感动的，当爸爸不容易。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往往会击中泪点。 被谁击中的？ 就是被这个新娘子，啊， 被这个场景。 对，女儿要嫁人了呀。 但是她也觉得自己闺女漂亮。 那可不是，哎呀，女儿从小长到大出落得这么漂亮，现在要，哎，嫁人了。这时候呢，小球就说了。爸爸， 呵，先改口。 各位亲友，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在这里呢，为大家演唱一首歌。这首歌是由甘世佳填词，李荣浩谱曲。 不是， 收录在2013年。 他是还得感谢这些人是吗？ 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 2013年还是个老歌。 2014年，这首歌曲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Top。 不是，他是个电台播音的，是吧？ 北京 Music Radio， 这就背过一位。 好，现在进入了新歌榜第一位的就是李荣浩填进 Top Ten， 哇哦！ 所以呢， 你击中老爷这根神经了，没击中泪点。 我就爱听这 年度金曲奖。我的歌 曲第一名就是 什么？ 这是一首好听的歌。 什么？到底说了半天没说正文啊！ 40分钟了啊，我就等着是一什么歌。 好，现在我就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 什么呀？ 特别要献给我心爱的新娘子。 到底什么歌？ 阿妹，我承诺，这一生，这一世，牵你的手走一辈子的路，给你幸福，给你快乐。 他岳父这会儿是不是恨不得给他一大嘴巴？ 我给大家演唱这首《丑八怪》。 这歌啊，丑八怪，哎哎哎哎， 能把洞打开，我要的爱，我在企鹅一边的我，一起来，丑八怪， 哎哎哎， 丑八怪，哎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爱爱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爱爱，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爱爱像意外。 很尴尬，你知道吗，大雷？你别 别看咱们现在乐， 我觉得 他们当时都捂着嘴不好意思乐。 我觉得这会儿咱也挺尴尬的。 我觉得我要是现场，我就能乐出来。 不是，我跟你说，我要是新娘，我告诉你说，我要不是穿着婚纱行动不便，我这花花我这 怎么着 呀？ 你要干什么？ 花花怎么着？ 你要干什么？ 手刃之，不是你说多可气呀、啊！你冲着我唱啊！我爸在旁边泪光闪闪，他冲着我唱个丑八怪，耶盖盖耶耶。 是说他爸爸也听得乐的眼泪都下来了是吧？ 他爸气的呀，谁愿意说自己女儿丑八怪啊？ 我听着泪光闪闪， 就明白就是你冲我女儿唱丑八怪，咿呀咿呀咿呀咿。 老头听得还真仔细， 四个嘛，对吧？ 是几个我都没数清楚。 然后呢，关键这个时候吧，这灯光师也是。突然打了一柱这种蓝绿色的光， 更丑了、哎，真是丑八怪了。 大家都说你这是莫名懂事的灯光师啊，你这。 灯光师认为他是标新立异的这种情节的。 后来女方的亲友不干了， 没 咱们也唱，咱们唱那凉凉，新郎。 凉凉是什么歌？我听着那么冰得慌。 我倒是可以给你听听哈、 啊。 这个新郎情商低到炸，而且我告诉你，新郎亲友那边啊， 嗯， 你别乐，哈，别给他喊加油。我们这边呀、啊，有好多惨歌等着你呢。 惨歌？什么惨歌？我听听。 初级惨。 初级惨。 爱之初体。 哦。 想要买酒来浇浇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那中级惨呢？ 中级惨，你没有好结果。伤了的女人别走这样近，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来把我伤。将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 终极惨是什么呀？ 终极惨是垃圾，留我做个垃圾，常留恋于你家，在沉溺中结疤，在发芽。情爱，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 两边开始飙歌了是吧？ 那也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 好， 哎呦，烧了， 一条龙服务了。 所以那，咱们，哎，这是咱也替人家想不着，其实 本来就是。 但是真是，如果这种时刻应该唱什么呀？ 这种时刻应该唱一个大团圆的这么歌， 月儿圆，人团圆。 你说过春节的歌得？ 大锁的那个， 老忘不了锁的。 新春的那个锣鼓喜庆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春晚的序幕就拉开了，走出四个主持人来。我估计新郎他爸爸受不了了。 当然了，这个比较激烈。你要个温婉的呢？ 嘣嘣， 咱可以以这样的音乐开始。嘿嘿， 这是温婉。 嘿嘿嘿，这全体都容易合唱。你要全体这个，你想从四五岁的到七八十的全都跟上。西湖美景，三月天内。 好，这家岁数都不小了。 白首同心在眼前内。 娶妖精回来，白蛇呀。 所以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郑重的提示。大家还是应该唱简单易学，场合气势独唱，合唱气氛象征抒情，老少咸宜，有故事情节，能够万人大合唱的这种歌曲。 什么歌啊？ 这个 没招。 春节序曲。 当当当当 当当当。Sing like ooh.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看这个视频有没有意思？俩餐馆互黑，他拉一条幅说旁边那家不好吃，旁边那家也拉一条幅写着他家不好吃。 我觉得吧，这像俩小孩打架，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互相指责， 就是循环嘛，没完没了。 对，谁也说不清楚。 但其实有意思是，他不是两家，是三家。 三家转着圈罗圈嘛，他指他，他指他，他指他。 中间那怎么办呢？只能箭头向两边指，他不好吃。 中间那就是一捧哏的。我不说话你们都不说，我一说话你们就张嘴、我这是店门呢， 一块儿来。 这个路人引进不禁。 我觉得吧，大概率会造成三家都没人吃。 对， 你说这是一种自黑自嘲的营销方式吗？ 我觉得这不是，我觉得这就是有病。 比如你们去了这地儿，这是什么山东青州、你们奔这美食街，你们会因为它这三个条幅而选择一个不好吃的进去吗？ 反正我肯定就是三家我都不选了。 对，我故意照张相让他们第四家吃去。 对， 那你觉得他这是反弹和反弹无效的一个经典实例吗？ 我觉得应该是，对吧？你说别的同时也说明了你自己不一定准好。 哎， 就是说好比咱们仨人， 对，你要攻击我们俩人其实你也不行。 对，你应该捧我们俩。 我凭什么吃这亏啊？我怎么 他应该这么写，哎，吃饭去他们家，然后他们俩人也吃饭去他们家，哎，估计也没人去了。 哎，那你说咱们这种互相抬着互相这个捧着的这个做法啊，有人信吗？ 有人信的，分怎么 外人不足道的是吧？ 跟外人是完全可以。比如我老爷是外人，我就跟老爷说，哎，老爷我跟你说啊，李小花这人可不错 哦， 这个人又聪明又聪明又聪明又聪明， 嗯， 知道吧， 人就是聪明，大葱做的。 哎，你要他夸呢，比如他夸你，跟你说老爷大磊这个人可不错，又仗义，人品又好，又孝顺，工作能力又强，是吧？ 你怎么还换着花样呢？我怎么就重复重复重复， 你词汇比我丰富啊。 他这夸你，他这夸你， 夸夸我呢， 对吧？我是夸你没听出来、啊、 我就觉得最后夸的还是你呀、啊、你很狡猾呀，王大磊。 在这会儿就不能叫狡猾了，叫聪明。 来， 这个如果咱们仨呢见着外人，咱们就得互相夸。 对，然后老叶呢就得夸我，你看大磊做饭确实是刀工细腻。然后 我说 啊， 你们俩这有点没意思了，你夸他，他捧你，我在夸你。 对，他还得捧你呢、啊、 没听出来。 别着急，他捧到老叶，那是这嘴大吃八方，那是什么都能吃得下去，没问题。 我觉得来个人就不如这么着，就是老叶夸小花说这个聪明伶俐又可爱，然后长得还特别漂亮，然后王大磊说对，这个人品还特别好，特别仗义，就是智慧无穷，这个 无穷， 特别有人格魅力。 哎，我们俩呢？我们俩 老叶接着夸，对，小花啊，确实不光这个，还有呢， 长得漂亮， 小这个、还特别勤奋， 但 分 这人要把你驱走， 有天赋， 你要把你驱走，我们俩就这么说， 看有没有这么一位。 我估计这位听完了也不敢吃东西，扭头就走了， 也那么回事， 捧得太高有点假哈。 反正我就说吧，他们这个宣传方法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适得其反，对吧？ 应该写隔壁那家好吃，这个隔壁那家才好吃呢。 嗯， 不，两家都好吃。 我估计没跟你说吧，这样的效果也是估计没人进了。 为什么呀？ 你们家都说自己都说自己不好吃了，谁还吃啊？ 那我倒兴许进去尝一尝。 那你进哪家？你进哪家？要是三家这么写的话，你进哪家？ 我进便宜的那家。 哎， 他聪明，财迷这位， 便宜给多。酒吧里，哎呀，小周周飞啊， 嗯， 哎，你们新年也不喝点酒？ 我们喝不喝酒？ 我们喝。 哎，刚才喝了一点小啤酒啊， 嗯， 稍微有点上头。 哎，你看， 喝了一点小啤酒还上头啊？ 哎呀， 小厅的那种。 哎呦， 是不是过期了？嘴都木了。 哎，不是，话说你们都喝酒喝过断片吗？ 我给大家说一说，我没喝过酒。也没因为喝酒断过片儿。 哎呦，你就没喝断片儿过？上回我们俩把谁给扛回来的？ 丁子， 别人扛你一肩膀。你忘了一路上你一直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 哎呀， 一路的哭嚎。 对对对，我在旁边拿小本记着，都对不起谁了？ 哎呀，没有印象了。 可能是你真的不记得了。 我记得他喝不了酒啊。 对，一般是不喝。 嗯、 但是那一次呢，受了点气，还是嫌气，太咸了这气。这么几个三无人员一喝一骂，好痛快了， 回来又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一路道歉忏悔，自己错了，我不是跪下，我就不用了，不用了。有的人表现是这样的，就是喝完了以后情绪特别激动， 嗯， 多变。那么周飞你呢？ 我也没断过片儿，我多少都能知道。 哎，那是谁呀？那回在这个大马路的这个马路牙子上坐着不起来。 好，一会儿哭一会儿乐，大家把你给架回来的，你都不知道。 那也没断片儿，问我我还能知道。 知道自己在马路边了。 对。 记得自己唱歌了吗？ 我只要喝酒就唱歌。有些人喝完酒闹哈。 哎，这喝酒之后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 你的意思你那不叫闹。 不是，有的人是打架骂人，那就不好了。 有的依旧遮脸寻衅滋事， 对， 有的呢爱唱歌， 这都没问题， 有的爱聊天 啊， 有的爱跳舞，有的喝完酒之后就开始张罗张罗这个张罗那个，还有的喝完酒、哎、一点声都没有了。 有的是诉衷肠，拍这肩膀， 哎，对，你可是我最近的人吧， 对对对对， 哎呀，我跟你是最 铁的哥们儿，我这么多年不容易。 哎，你俩真熟这词儿。 净听有些人说的，一个螃蟹能对付两瓶白酒，就这种水准的人，哎呀，这要是有钉子，那就是过年加过生日。 嗯、 哎，最近有那么一事儿挺逗的。 嗯， 路边停着玛莎拉蒂跑车，这李先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把这玛莎拉蒂停了一个地儿，喝酒，喝完了以后就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玛莎拉蒂在哪儿。这车还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借完了以后呢，你说该还了，车找不着了，这怎么办呢？ 他也太喇叭了。 可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了，小猪你怎么办啊？ 这个可够逗的。 不过有的人不是说喝酒忘了搁哪儿，就是你自己停了，完了也没太注意。 对啊， 哎呀，太有了。 对，我就办过这种事儿， 去国际机场，然后送朋友，把车搁那儿了，回来找不着车了，搁在地下三层到二层找去了、嗯，这很可能。 对，而且我以前办过很多次，哎，也不能说很多次。 那怎么说啊？说不少次。 不少次，嗯，就。因为什么呀 ？B1、B2、B3长得都差不多。 对， 你搁那儿以后坐电梯就上了，也没想到。 没注意是哪层。 对，然后在 B2找了一晚上。 不知道。 这么好玩，一晚上都在车库里。 嗯。 就挨个找。 你想说什么来着？这个，这找没有 啊？哦，对，这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太好，他比我还惨。 嗯，那有可能把人车丢了，他就跑了。 马杀了他弟，还杀了他。 嗯。 哎，反正据说这人到现在还没找到呢。他的车。 好样的。 哎，比如说这事儿吧，对大磊还是有帮助的。受朋友之托啊，有一个女孩今年26岁，未婚，身高1.68米，体重50公斤，英国海归，温柔貌美，身材较好，爱好健身，目前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工作稳定，年薪呢或近40万，在北京有一套住房，一套按揭，名下呢还有一辆宝马3系，上班时候用，父母呢都是国家公务员，他本人和家里人呢都非常着急，想请大家呢介绍一款比较好的空调，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王大磊吃烧烤，看邻桌一哥们儿实在太热，把上衣给脱了，他一看，好，那位的啤酒肚上面有好长的一道伤疤。王大磊好奇就问哥们儿，这怎么弄的，是不是以前混社会的？那哥们儿听完叹了口气，嗨，有一天晚上啊，我媳妇在妇产医院等剖腹产，我呢实在太困了，就光膀子睡手术车上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你今天第一次迟到，你莫名对手机傻笑，你以前讨厌话里话少，现在都变了。你戴上新的棒球帽，你问我有没有很吵，你对我问候无关紧要，电话也变少。蓝白就从宽最好诚实照，谁变成开机的画面，就算你回答只是聊聊，也要打扮。